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十。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商务委发布15条促进消费增长措施，离境退税有望7月启动。 立足新常态，实现新发展。本市科技服务业去年实现增加值1600多亿元，成为首都经济支柱产业。 6月份京城二手房市场明显回暖。 南水北调水下个月底将补给密云水库。 本市中考语文试题首次出现科幻题材。 北京高考考生今天开始填报志愿。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既鼓励传统商场触网，让老字号焕发新生机，又鼓励新兴电商设线下体验店，让新行当更接地气。既支持小便利店多到社区开店，又支持离境退税大政策尽快实施。市商务委昨天发布15条措施，大力促进消费持续稳定增长。市商务委表示，一方面支持百货、老字号、超市、购物中心等传统零售企业开设网购体验专区，鼓励传统零售企业入驻第三方平台开展线上营销活动；另一方面支持电商企业开设线下体验店。据介绍，北京老字号专区即将在京东商城整体上线并永久落户，目前已经在京东开张的张一元等15家老字号将成为专区首批住户。细心的市民发现，社区里的品牌连锁店在悄然增加，购物便利放心。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支持品牌连锁企业在社区新开设店铺、新建独立配送中心等，并将创新财政资金支持方式，设立北京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基金，根据企业需求创新使用方式，按照市场化运作组织基金的运行和管理。此外，备受关注的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有望7月启动。现在有资质的企业可以申报离境退税商店资格。市商务委表示，目前已经有大约80家企业到国税部门备案申请成为离境退税商店，这个数字有望进一步扩大。由于出行不限号的优势，新能源汽车受到关注。市商务委表示，7月份将开展为期2周左右的新能源汽车促销季活动，市民购买新能源电动车可以获得最高108000元的补贴，物业管理单位安装公用充电桩也能享受30%的补助，年底前将在6环内建成平均服务半径5公里的充电网。另外，节能减排促消费方面还将开展节能产品进超市，加快老旧机动车淘汰，推广绿色环保油烟净化装置3项措施。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23号在雷克雅未克分别会见冰岛总统格里姆松和总理金乐伊格松。郭金龙表示，中冰建交40多年来，两国关系不断深入发展，中方重视同冰岛关系，愿与冰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经贸、人文、科技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格里姆松表示，冰方愿与中方加强在人文、地热、北极事务等领域交流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再上新台阶。金乐伊格松表示，明年冰中将迎来建交45周年，冰方愿与中方共同努力，深化双方在经贸、旅游、新能源等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新进展。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长王安顺昨天会见了比利时布鲁塞尔首都大区政府首席大臣鲁迪·费弗尔特一行。王安顺说，北京珍视并重视发展与布鲁塞尔的友好合作关系，加强在首都城市建设与区域合作领域的经验交流，为两市区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费弗尔特表示， 希望双方通过更加深入的交流，将共同点变为合作的现实，特别是希望双方以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为平台，加强在旅游方面的合作交流。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端午节日期间，本市有两位公安干警因公牺牲。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昨天看望慰问了这两位干警的家属。6月20号，端午假期第一天，市公安交管局中心区支队三中队31岁的民警曹毅在加班一天完成日常巡逻和两次特勤警卫任务之后，感觉身体不适被送往医院抢救，晚上9点不幸牺牲。6月22号，在岗值班的市公安局警卫局办公室主任王建军一直工作到深夜，第二天早上被战友发现牺牲在自己的办公室，年仅44岁。王安顺说，建军同志和曹毅同志立足本职，忠诚报国，无私奉献，是全市公安干警学习的榜样。有关部门要全力做好英雄家属的善后抚恤工作，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照顾好他们未来的生活，以告慰英雄在天之灵。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小红一同慰问。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2015年北京国际田联世界田径锦标赛组委会昨天召开第二次主席办公会议，通报赛事筹备进展，进行赛前动员和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长、组委会主席王安顺出席会议，听取了赛事筹备工作、赛事环境监测和空气质量保障方案汇报。王安顺要求加快完善赛事指挥体系，加强调度和协调配合力度，确保赛事运行高效顺畅。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组委会执行主席肖天讲话，副市长、组委会执行主席张建东主持会议。 北京日报消息，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和市委相关要求，市委常委近期分别在各自分管领域为党员干部上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党课，勉励他们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争做三严三实的好干部。继市委书记郭金龙为全市党员干部、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为市政府各委办局、市属国企高校和区县政府领导讲党课之后，市委副书记吕希文、市委常委叶清纯、李世祥、陈刚、李伟、姜志刚、苟仲文、杨小超、潘良石、张工、戴军良分别结合分管领域工作实际，深入阐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严三实的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常委们指出，作为领导干部，在修身做人上应该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更高的觉悟和境界，要按照三严三实要求加强党性锻炼和自身修养，锻造过硬的思想品格，展现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 新闻广播消息，市领导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实地考察曹妃甸工业区和首钢晶糖公司，并与河北省领导座谈，共同研究加快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区域性批发市场疏解和轨道交通项目建设等工作。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杨崇勇、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世祥在座谈会上讲话。河北省委常委、唐山市委书记焦艳龙、河北省副省长张杰辉、北京市副市长隋振江参加。座谈会上，李世祥指出，本次来河北唐山考察是按照市委书记郭金龙、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的要求，围绕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精神，重点就推进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建设同河北的领导同志们进行研究对接，共同努力把京津冀协同发展向前推进。下一步要建立定期沟通机制，加快推进示范区产业规划，在重点领域先行先试，抓紧启动一批项目落地，有力推动曹妃甸示范区规划建设及经济合作快速发展。北京市政府秘书长李伟参加。 北京日报消息，顶天立地，北京从这里开始，纪念北京建成3060年主题展览昨天在首都博物馆拉开帷幕，7月19号结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伟出席开幕仪式。 展览向公众展示了北京城市最初面貌和古人艰辛的发展历程，追忆往事，思考现实，体现燕都建成对其后北京城市发展的影响。 立足新常态，实现新发展。 新闻广播记者曹丽报道，北京市科技服务业现在已经成为了首都经济的支柱产业。去年，北京市科技服务业共实现增加值近1663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7.8%，近五年年均增速达到16.2%。在工程技术服务方面，去年本市共实现收入2207亿元，年收入过亿元的企业达到206家。目前，本市拥有各类重创空间科技孵化机构超过150家，在孵企业9000多家。在科技金融方面，去年本市创业投资金额和投资案例数占全国近40%，涉及投资金额超过410亿元，同比增长近3倍。在设计服务方面，培育了109家设计创新中心，形成了一批服务世界500强企业的设计服务供应商。市科委昨天发布关于加快首都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20年，北京市科技服务业收入将达到15000亿元，科技服务将成为北京服务品牌中的制高点。意见中还确定了未来北京将要实施的5大工程、13项重点任务。五大工程包括实施技术支撑工程、创业支持工程、优势引领工程、业态培育工程和市场扩展工程。所有的这些工程和任务都将主要围绕解决北京市科技服务业发展过程中的痛点、突出优势领域的特点、形成北京服务的制高点这3点来进行。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北京二手房网签量达到268套，同比去年上升90%，市场回暖趋势进一步延续。不过，业内人士分析，下半年北京二手房价格不会出现暴涨的局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赵民的报道。 这个是买的哪里的房子？ 石景山。 石景山那边的 啊。 办到什么程度了？现在？ 现在差那个面签。 这是一家中介机构位于建国门的二手房贷款面签中心。和记者对话的这位刘先生刚刚在石景山买了一套二手房，来这里办理公积金贷款。一个上午，像他这样的购房者络绎不绝，令整个办理大厅热闹不已。一位二手房中介告诉记者，他明显感觉到现在二手房交易好做了。 去年一年才卖6套房，今年上个月一个月卖了5套房，所以我就感觉现在市场明显比去年好得多。 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北京二手住宅网签量为268套，比去年端午期间增长了91.4%，达到201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从价格看，全市二手房成交均价为每平方米34542元，与前一周基本持平。购房者表示，二手房价有缓慢上涨的趋势。 就是价格上来说，感觉好像稍微有点涨，但是涨幅也不大。 从近期信贷政策不难看出，调整公积金贷款额度，调整首付比例，调整商业贷款的首套房认定标准，再到未来可能会落实执行的公积金上调个人缴存上限，都在一步步放宽贷款条件，鼓励自住性质的购房和换房。亚豪机构副总经理郭毅认为，不排除有新的刺激政策出台。 那么今年年底又会出台这个北京居住证的一个制度，那么这个北京居住证的办理如果未来更简单更容易的话，那其实也是从一个层面上去放宽这种楼市的这种限购政策。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对记者表示，下半年北京二手房市场将在降息降准的背景下继续保持较高的交易量，不过出现价格暴涨的可能性极小。 北京它跟深圳不太一样的是，北京的供给其实包括土地等等，特别是一些自住房这些低价的这种房源还是存在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下半年的市场还会维持着缓慢的上涨，有可能在局部时间段，比如说金九银十，涨幅会稍微快一些，但是它暴涨的可能性的话依然是比较低。 新闻广播消息，南水北调密云水库调蓄工程下月底有望正式运行，到时候南水北调水将通过密云水库调蓄工程的9级泵站一路向上反向输送到密云水库。长江水输送到密云水库后，它的平均运行水位将由目前不足133米上升到152米左右，水库库容预计在3年内有望从目前的8亿立方米回升到20亿立方米。 本市84000名考生昨天迎来中考，今年语文试卷的形式十分灵活，对传统文化的考察贯穿全卷，科幻题材第一次出现在作文题目当中。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田田的报道。 今年中考大作文的题目十分引人注目，第一个题目是以对话为题，考生可以记录精彩的对话过程，可以描述对话产生的美好结果，也可以阐述对对话的认识。第二个题目则是从试卷前面的阅读题科幻小说超级智能住宅延伸出来的，要求考生发挥想象，从阅读题充满悬念的结尾出发，写超级智能住宅里可能会发生怎样的故事。96中男生赵池说， 我觉得它中心就是特别高科技的东西会给人带来好处也有坏处，就想的是怎么解决弊端。 东北师大附属朝阳学校语文教师张军说，今年的作文题目需要学生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它没有一个限定的框子，对，有一些对科幻小说啊、穿越啊有兴趣的孩子，可能打开了一个想象的思路，还能表达科技人性之间那种博弈和思考，这个得分可能会更高一点。 今年语文试卷的其他题目也都灵活多变，全卷有多道读图题，共出现了21张图片。考生赵池说， 它比一模二模都更灵活，还有一些牌匾题啊，给了4个字，然后说有的不符合现代中国的写字的形式，挑错字都没有见过，很新鲜。 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考察则渗透在整张语文试卷当中。东北师大附属朝阳学校语文老师张军说， 他从第一题开始就是为人民服务一个书法作品，中间还让你判断《三国演义》里边诸葛亮是戏曲行当里边的是老生啊是小生啊还是什么呀，然后学生不了解这个戏曲文化也没关系，最后的链接材料就是戏曲行当的一个小资料，既是让学生在答这个试卷，同时也是在传播传统文化。 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报道。今年北京首次实行考后之分填报志愿，今天早上8点起到6月29号晚上8点，统考考生将填报本科志愿，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填报时间截止后，任何人不得更改志愿信息。虽然考后之分、之位、之线再加上大平行，考生可以填报6个志愿，大大降低填报风险，但有些知名院校和热门专业可能出现扎堆填报的现象。北京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建议考生多向高校招办、区县高招办以及所在中学的老师咨询，听取志愿填报意见和建议。 新闻广播消息，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23号公示了今年具有高校自主招生入选资格的考生名单。记者梳理发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今年共认定117名北京学生为自主招生资格生，其中53人可以享受降至一本线即被北大或清华录取的最高优惠政策。今年北大自主招生一共给到58名北京考生相应的认定资格，其中校本部56人，医学部2人，清华则认定了59名北京考生。根据公示名单，人大附中共有25名学生入围北大、清华自主招生资格生，是中学中数量最多的。11学校和北京4中则分别以18人、15人的认定考生数位居其后。 新闻广播记者田田报道。东城区文科一本上线率近50%，理科一本上线率近70%，文理科本科上线率都超过90%，有近1/3的学校理科一本上线率达到100%，650分以上高分段考生比例大幅度上升。二中、汇文中学、广渠门中学等学校的文理科一本上线率都达到100%。 另据了解，今年高考些城区的一本上线率、本科上线率都有所提升，文理一批平均上线率为64.38%，比去年提升了近5个百分点，文理本科平均上线率为93.85%，比去年提升了近4个百分点，有半数以上的学校平均分超过一本线，33校次本科上线率达到100%，接近了西城学生100%有大学上的高度均衡目标。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汲取对战争的惨痛教训，才能有和平的希望。唤起对和平的向往坚守，才能不让仇恨延续。敬请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特别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报道组日前来到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采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游击战牵制了德军大量军力，报道组采访到当年最早的游击队员，讲述当时的战斗故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高翔的报道。 我是一位军人，我可以站着给你们介绍我的部队。前南斯拉夫老兵兹登科见到我们时西装笔挺，声音洪亮，很难想象眼前的他已经是一位86岁高龄的老人。二战时期，他们全家7人全部加入当时的共产党，他本人12岁时就加入了共青团，不到14岁就加入了前南斯拉夫地区最早的游击队，到18岁时他已经成为带兵打仗的上校。他跟随前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的队伍，从最早山区的游击战到最后解放贝尔格莱德，历经多次重大战役，直到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二战时期，前南斯拉夫人民军伤亡35万人，这位老兵的两个兄弟都在战争期间牺牲，其中一个被抓到集中营遇害，另一位在战斗中受伤被敌人杀害。他本人也历经多次磨难，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所在的南斯拉夫游击队为逃避德国军队的围剿，也曾像中国工农红军一样有过过雪山的艰难经历。在零下30度的山区，很多幸存老兵的手脚都被冻坏，如今他一有机会还会带年轻人重走当年走过的路。他说，这是让我们后代记住他们是为和平而战，每个人都应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的7:22，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简讯。市食药监局昨天通报，标称江苏伊利家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伊利家牌草菇酱汁色素柠檬黄和日落黄都超标。另外标称天津市蓟县宝春食品厂生产的栗子罐头，四川绵阳福雷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蜀邑香牌老坛泡笋尖二氧化硫超标，目前这些不合格食品已经被责令下架。 从今天开始，旅客可以使用国航、海航里程积分兑换首都机场停车券。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西北部、东北部、东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抗小夏、王燕，播音员加持、赵龙，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0摄氏度。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轻雾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真正强大的内心才能驱动前行。沃尔沃 S60L 全系搭载 DriveE 一驱智能科技，拥有 T3、T4、T5 等多种动力组合，让每滴燃油释放更大效能。另有 T6 插电式混合动力，内含306匹马力，更可实现53公里纯电动行驶里程。心强大，才能力从容。沃尔沃2016款 S60L 全新登场，贵宾热线400-678-1200。 打破汽车保养价格底线，就靠乐车帮。联手30大汽车品牌的 4S 店汽车保养 APP 标杆，保养总价疯狂2折起。下载乐车帮 APP， 开启指尖上的养车神器，联邦的邦哦。 今天限行，不能出去玩了。 不用担心，即日起到6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修车险，商业险保费满3000元即送新能源车租车券，最高可达200元，可畅行1天呢。 绿色出行，共享蓝天。太平洋直修车险10108888。 我的他应该是传统的， 我 还应该是新兴人类。 像我， 他 他细心、热心，还有耐心。 是我。 他时时处处都会为我着想。 没错，肯定是我。 在一起。 我，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立足传统广播，努力开拓网络新空间。 他一如既往的真诚体贴，细心规划属于我的私人定制。 我们永远在一起。 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6515-0023，北京广播广告网。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免费 WiFi 不尽人意，市民期盼年底升级更方便。如何购买有质量保证的进口水产品？热线为您答疑解惑。下面是详细报道。日前，市经信委表示，北京公共区域免费 WiFi 卖北京，今年年底前将迎来一次升级改造。其实，早在2011年，北京市就陆续在几大重点区域进行免费无线网络试点。那么，目前这些区域的免费无线网是否连接顺畅？下一步网络升级工作将如何更好服务市民？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沈星瑞的报道。 2011年11月，北京市就陆续在西单、王府井等九大重点区域进行公益性无线城市试点。然而，无线 WiFi 连接不上、接收不到验证码等情况屡屡出现。在王府井步行街，一位女士用手机搜索到了卖北京无线网络。 在丹耀大厦底端还能搜到那个 WiFi 信号，然后再往西走大概走个40-50米吧，然后说网络有错，需要缓冲。走到百货大厦这块就彻底没有信号了。 在中关村和三里屯同样能搜索到卖北京无线网络。有市民表示，曾经尝试连接过，但经常出现无法连接或接收不到验证码的问题。 中关村这边网络覆盖特别差， 连上卖北京之后修手机号，然后发个验证码了，从来没有连上过。 除了网络连接的问题，知晓度低、连接方式繁琐也是以往制约市民使用的因素。 不知道这事儿有没有，没有一个公开公众的一个平台公布有这么一个东西。 绝大多数市民认为，免费无线网络的升级改造很有必要，希望在保障安全性的前提下，早日方便人们使用。 比如说，我可能临时需要处理一个什么文件，有这个的话，随时可以操作，就是工作这方面的事情。 北京市经信委信息化设施处刘霞副处长表示， 希望通过试点呀，促进无线局域网的建设。当时提供3年的免费服务，然后2015年底，我们的任务应该是100多个点，它需要进行改造，然后能符合我们的平台的要求，能进行远程监测，能够统一认证啊。 刘霞表示，升级改造后的免费 WiFi 在便捷性和安全性方面都会有所提升， 争取实现一次登录，再次进入这个信号覆盖区可以直接登录。安全呢，我们是要求这个管理平台必须符合3级，在信息安全呢它是有要求的。 马女士打击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最近媒体集中报道了进口的僵尸肉，她在购物过程中曾买过产自越南的水产品，包装上没有检验检疫的标志，不知道怎么判断水产品的质量。 我在这个月山北街这儿美廉美超市买了一个那个真空龙利鱼片，然后我一看呢，它原产地呢是越南的。今天我听收音机里头说呀，外国进口了一批肉都过期30到40年了，就引起我的注意了。我就赶紧从冰箱拿出来一看呢，包装很简单，就那么一个白的塑料包，然后外面贴了一个白的那么个小纸片，没有 QS， 也没有任何这个标识。 另外，据陈女士介绍，她也咨询了这款进口水产品在国内的生产企业北京北方渔夫食品有限公司。一位女士给她的答复是， 国家从2011年开始，这个初级的这个水产品啊就没有 QS 标识，说你就吃吧，没事儿。但是我总觉得心里头还是不踏实。 热线编辑咨询了北京食药监局的工作人员，这种生鱼是否属于是初级农产品？ 那个鱼是生的还是熟的你要搞清楚。 对，生的。 生的话就属于初级农产品，不需要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 关于水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热心编辑也联系了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罗永康。 肉质的安全，我认为哈，作为企业，如果作为大的企业，一般情况下是要在它的保质期以内， 它应该是有保证的。冷冻水产品不能冷冻二三十年，这个鱼呢本身没多少钱，它这个你冷冻放在那里，每年的用电耗能都是了那个很大的。 那它这个鱼就比如说是国外的鱼，到国内市场的话，要不要经过那个检验检疫啊？ 那肯定的，需要这个东西的。 那有没有就是一些证明，然后可以让消费者判断这是经过检验检疫的？ 如果正常经过正常的，一般情况下你这类的你去提货，他到那边就要给你检查的，就要给你抽样给你检测的，你这个东西怎么样怎么样。